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35集，祁蕊现身。聂圭这回算是彻底信了大师，他凑近冬至，压低了声音：“ 大师呀，您能不能把我妈给送走啊？她老人家在，我压力很大呀。”“ 她现在余焰未了，我不能强行把她送走啊，这叫有违天和，懂吗？而且你现在低声说了也没用，她都听见了，正在瞪着你呢。” 聂圭脸色一白：“ 等你结婚生子，改邪归正，她心愿一了，自然就会走了。你要记得你说过的话，不然我帮你再多也无用。”“ 啊，谢谢谢谢。” 陈国亮适时道：“ 聂先生，今晚的晚宴你也会出席的吧？”“ 会呀。怎么，陈师傅也去吗？”“ 东先生想找安先生，到时候就有劳聂先生你引荐了。” 安先生就是祁蕊的金主，安家在湘江也是鼎鼎有名的豪门，安先生还曾被授予太平绅士，论家世背景要比聂家更深厚一些。陈国良希望能给冬至留下一个好印象，自然要竭尽全力，但他跟安家没什么交情，又担心会遭到冷遇，如果有聂圭在，场面就好看许多。聂圭现在亲眼见识到了冬至出手的神奇，自然不会再有疑虑。“ 啊，没问题呀，包在我身上啊。大师能不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？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也方便联系您呢。” 冬至把自己的手机号给他，聂圭想要给红包，却被冬至摆手拒绝了。聂圭更是把冬至当成了高人来供奉，热情地挽留他们喝下午茶。陈国良觉得这是一个拉近关系的好机会，不断地对冬至进行眼神暗示，奈何冬至似乎没有接收到他的秋波，推说他们还有事，就带着陈国良离开了聂家。聂圭还一脸依依不舍：“ 大师，晚上见呐。” 坐上车，陈国良一脸疑惑：“ 东哥，我们还有事情要忙吗？” 他的年纪比冬至还要大，称呼却很混乱，冬至也懒得去纠正他，随口道：“ 没有啊，不过再待下去他肯定要问他妈生意上的事情了，让我传话我哪里编得出来，当然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。”“ 你刚才是骗他的？”“ 那当然了，你以为妖魔鬼怪真那么多，随随便便就能碰上？他根本就没病，只不过是纵欲过度导致功能障碍，精神过度疲倦产生幻觉而已。” 陈国良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生锈了，一时没转过弯来。“ 那你怎么能把聂夫人的穿着样子都描述出来呀？”“ 这还不简单，网络上都有资料，去的路上我就查了，他母亲的照片也在网络上，我挑了其中一张说的。”“ 还有刚才在他头上按了一下，又是什么道理呀？”“ 他长期日夜颠倒，阳衰阴长，久而久之才会不行。我把他两边肩膀上的阳火拔高了一些，再用狮子吼让他神智恢复清醒，只要他不再去醉生梦死，就会慢慢好转的。” 陈国良肃然起敬，竖起大拇指：“ 哦，虚虚实实，虚则实际，实则虚际，非得有真本事才玩得起呀，兵法里都是这么说的。东哥啊，你真是天生做这一行的，简直是天赋异禀，慧根深厚啊。要不咱俩合作开个公司，保管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不到两年就能把业务做遍全世界。”“ 我是公务人员，除非有特殊的工作需求，否则不允许接私活。”“ 哎，那岂不是跟钱过不去喽？” 冬至看他一眼，他随即陪笑：“ 是是是，我明白，湘江的公职人员也这样啊。我这不是不了解内地的规矩吗？” 那找个时间再去参加一下思想教育。 这话一出，陈国良立马闭嘴了。这个小插曲并没有耽误他们太多功夫，此时离晚宴不过两个小时，很多人都会提前到场。陈国良又带着冬至去做了一个发型，眼看时间差不多，两人抵达半岛酒店，在门口出示邀请函，随即有侍应生领着他们前往宴会厅。最近有个国际金融论坛在湘江举行，晚宴就是为了接待这些来宾的。冬至与陈国良到时，那里已经来了不少人，自然也有少数喜爱讲究排场，总会姗姗来迟，以此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。陈国良是湘江知名的风水师，虽则在场的人未必人人认得他，但本地那些富豪大多是认识的，自然会过来打招呼。又看见他身边的冬至，人靠衣装啊，冬至这身西装和发型一出场，压根不会让人想到什么修行者，当然也不会被人误认为是陈国良的助理，倒像是哪家出来的小少爷。尤其是那一脸软萌无害的微笑，小少爷前面还得加上个不知世事艰难的定语。 安先生呢？ 冬至环顾四周，女人个个珠光宝气，盛装出席，他也只看见过齐蕊的照片，这一眼扫过去还真的很难辨认出哪个才是真正的齐蕊。况且据说这位安先生情人不少，又有正事，今天也未必会带齐蕊出场。 还没来，像他这样的身份总喜欢压轴出场才足够惊艳了。 少请，聂归也来了。他一反常态，没看见漂亮女人就上去打招呼，反倒直奔冬至他们这儿，热情非常。 大西，陈西府，你们来的真早啊。 聂归神神秘秘的左右看了一眼。 大西啊，麻烦您帮我看看我妈有没有跟我过来。 有，令堂就站在宴会厅门口呢。 哎呦，他怎么就不肯放过我呢？ 聂归差点哀嚎出来，虽说如此，他还是老实了很多，没敢再四处风流了，亦步亦趋地跟着冬至他们。毕竟阴阳殊途，他对神神鬼鬼这种事情还是有那么点敬畏的。陆续有一些人过来跟他们打招呼，其中不乏年轻漂亮的富家小姐，他们自然不是冲着聂归来的。在听陈国良介绍冬至是他内地的同行朋友时，他们都眼睛一亮，从善如流道： 那冬先生能不能帮我看看手相呢？ 这些富家小姐里不乏作风开放风流有趣的，自然也不介意倒追男孩子。看见冬至如此俊秀漂亮，自然是抱着先认识的了解的想法。冬至哭笑不得，正想着如何推脱，陈国良却一眼看见了门口的人。 啊，安先生来了。 冬至抬起头，看见安先生与一名女伴走入，不少眼尖的人看见都主动上前寒暄，安先生却只是矜持微笑，只跟少数人多说了两句。安家在湘江的影响力可见一斑，只有冬至的注意力落在旁边挽着安先生手臂的女人身上。 那个就是齐蕊，她现在改名叫玛莎了。 冬至心头一凛，仔细打量起齐蕊来。对方妆容精致，面带微笑，看出现状不错，脸都比原来丰润了一圈，但跟以前的照片还有几分相似，只是真人比照片更有风情，一举一动无不妖娆。话说回来，要不是出众，也不可能被安先生看上了。不过这一下对方总算近在眼前，冬至松了一口气，有种柳暗花明的感觉。安先生身边的人太多，冬至不好靠近，等到人稍少一些，聂归就带着冬至他们朝安先生走去。靠着聂家的余泽，安先生还是给了聂归正眼相待。 啊，安西伯，好久不见了。 好久不见，雷爸妈都去世已久，也该早点正经细作了吧。 这个安先生说话宛如聂归长辈，还把聂归的生活直接归为不正经的事儿。但聂归也不敢炸毛。 哎呀，我最近打算改邪归正了。来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东先生是陈西福在内地的同行朋友，也是非常厉害的大师啊。 陈国良忙伸出手。 久仰安先生大名，可惜之前呢无缘得见呢。 陈师傅的名声我也有所耳闻，能被他带到这里来的同行想必本事不凡呢。 安先生与他们一一握手，微微点了点头。与冬至握手时，安先生特意还多看了他一眼。他跟陈国良的气质格格不入，像安先生这样精明的生意人一眼就看出来了。 东西府不大像风水西府，倒像是学问人。内地水神龙多，果然就还不一样了。 安先生过奖了。其实这次我特地从内地来，是要找令女友齐蕊小姐的。 冬至向安先生身旁的女伴伸出手，磊磊落落，直接就把齐蕊的真名给挑破了。 齐小姐你好，请问你还记得你的老朋友董巧兰吗？ 齐蕊脸色一变，不仅没有跟冬至握手，反倒看向安先生。 看来雷西醉翁之意不再走啊。他现在叫做 Master， 我不希望有人在宴会上闹事。董先生，如果你不听劝告，那我只好让人请雷出去了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期见。